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了，休息之前我們今集講由自決派出席台灣的這個即時代力量即組織的一班關注香港議題的立法委員的一個活動，那麼就回來就你就解到了大批判啊，開波啦又，咁咧就捉住嚟發啦，開始，開始喺度發啦。 自決派嘅議員就話，即係今次建制派就上綱上線啦， 好明顯啦，呢個係 又話佢即係借題發揮，上綱上線雙重標準啊。咁啊，當民建聯去台灣，唔單止係去觀察或者睇佢哋嘅選舉點樣係去進行，喺技術層面參觀嘅同時，其實都係拜會過蔡英文。咁點解到佢哋而家只係接觸呢個時代力量嘅立法委員啊，甚至乎即係請佢哋去關注香港嘅事務喺人權、民主、民生呢啲嘅議題上邊有某個形式嘅合作，就要話佢係去即係港獨、台獨係去扣連一齊咧？而佢哋自己本身都唔係話去爭取港獨嘅喎，咁樣係佢哋嘅説辭就係咁嘅。 嗱，但係咧，共產黨針對黃國昌同林爽楚咧，呢個係事實嚟嘅。佢哋兩個都唔可以攞到簽證嚟香港， 係嚟從來未嚟過香港。 本來要出席研討會都入唔到境嘅， 入唔到境。 係啊，嗱，反而有啲民進黨嘅核心人物係可以入到境嘅。 嗯。 所以我覺得那個大家從政的人要有個觸覺在這裡，即不是說個道理在自己那邊，自己道德高地就可以呢，即不警惕這些東西。有時候我覺得如果對自己的政治工作沒有一個太大的得益的話呢，就要小心了，即這些活動我覺得。即那個是擺明上綱上線的，擺明是口實來的，路溝橋事變來的。 借口嚟嘅啫，嗰可能 擺明攞嚟嚼你噶，同你 block 我 Facebook 喐你一樣嘅啫，借口嚟嘅啫，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就，但係自決呢樣嘢咧，係咪一定要去到前途自決咧？咁頭先我哋講過啦，佢個概涵嘅層面可以好闊噶嘛。譬如教育政策考唔考 TSA， 考唔考 BCA， 係咪應該由家長學生自決啊？社區點樣發展？嗰、那個公園裏邊？那些樹木、那些雀仔，可不可以由裏面的居民去自決、而不是由官僚去決定、 附近受影響的持份者去一起去決定。 是的，那自決其實有一個含義是什麼呢？就是決定自己的事務嘛。那你最高層面當然就是可以去到最高 level， 就是說這個香港前途啦，所謂的2047的第二次前途問題啦。但我覺得這樣，香港從政的人很容易一跳跳到最高的層面去說話。但那個 level 是沒辦法連結到普通市民、你只是連結到台灣那些時代力量那些、但你沒辦法回到在地那裡、去跟那些市民的生活建立的關係、這樣的自決是沒有意思的，我覺得變成你即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 較難有共鳴咯。 譬如我剛才說，其實東江水都是一個自決問題， 絕對是，絕對是，將來就算你獨立又好，自決又好，維持永續基本法又好，永續基本法又好，這個是活生生存在在我哋生活里面的实务的事情，我哋必须要面对，每三年一次就要谈判嘅。其实 你问我决定香港哪些可以人嚟香港居住、移居香港喺度工作同埋读书，又好乜都好，咁点解唔系香港政府决定咧？呢个都系自决啦。 系啊， 系嘛？ 系啊。 自決嘅意思就系香港事务自己决定啊嘛。除咗基本法规定嘅国防与外交之外，好啦，我唔理你嗰 part 啦，国防外交嗰 part 啦。是吗？咁讲得好清楚㗎喎。 外来。 你喐我啲乜嘢？ 外来入境人口呢啲嘛。呢个一定係香港人有份负责㗎喎。就算我哋嗱而家譬如有建议讲话係咪要取消咗呢个输入专才，取消优才计划，係将呢个单程证审批权转化成为好似外国一个单一嘅一个移民计分制咁样。咁而我哋又认为过去入境处可能係过于宽松啦，又能唔能够有个委员会咁成立，一起系去审批或者係参与审批，去核实呢啲除咗係单程证家庭团聚嗰啲嘅 專才嚟到香港，係咪真係揾唔到本地人去填補呢啲咁樣嘅即係職位咧？咁樣咁呢啲其實係可以香港人參與嘅喎。 你知唔知泛民最早提出攞回呢個移民審批權，知唔知係邊個？ 好耐㗎啦，係嘛？ 就是而家準備加入特區政府做勞福局長嗰位啊， 哦， 阿羅志光啊，你知唔知啊？ 一六零啊， 係啊， 一六五定一六零？ 一六五啊， 係一六 叫做， 唔係一六七啊， 唔係高度，唔係高度，係智商啊， 智商 聲稱咧 IQ 達一六五啊。我當時喺民主黨做，係佢當時建議政府要攞翻個移民政策係嗰個主動權㗎。 哇！呢個好似好多香港人，我諗從來冇聽過佢講呢樣嘢喎， 因為佢寫㗎嘛份文件，我就好清楚，係咪？因為我喺度做嘢㗎嘛嗰陣時係。咁所以我就話嗱，而家面對呢個政局咧，一定要揾翻一個最大嘅公因數， 嗯， 即係話唔係最呢個 LCF 啊，係嘛 ？HCF 定 L 乜鬼嘢？ 最大公約數啊， 最少公因數。 最少公因數咧，上網 Google 下。 係啦，即係話， 即係最多人認同嘅一個約 數。排除咗嗰啲分歧先，最大公因 素， 即係話分歧嗰啲唔好講啦。 係。 大家都認同的東西，那些就是一個基礎來的。 嗯， 我經常都說，如果不是你就被對方好像切魚生一樣，現在先切割了本土主義，切割了港獨，然後再切自決派，到這些激進被視為激進的勢力切完之後，然後寫文連，然後就到泛民了。 嗯， 所以我就說你不要以為呢，哎，抵你死了，這樣在這裡吃花生，哎，鄭松泰，哎呀，真的好笑了， 遲早出事， 搞一搞就又回去搞民主黨了。 跟住民主都話你扣連外部勢力噶啦，又係嗰陣時。 咁所以我就話咧，你一定要攞翻一個最大公因數。個公因數，我覺得係咩咧？對好多吹水、偽命題、冇現實意義嘅嘢咧，各自唔好討論。 嗯， 包括係咪公投自決、香港前途等等，究竟係永續基本法啦，定係呢個自決公投啊？選擇獨立啊？定乜嘢？我覺得因為那些討論是沒有意義的，現實政治裏面， 嗯， 你看到的上一輪的身份政治所動員出來的年輕人呢，是啊，那種熱誠是紅一聲著了火，啊，著了火之後就去了監獄咯， 哦，在討論的過程他可能覺得這些議題或這種討論是比較 sexy 一點， 但是解決不到問題， 是啦，就是在實務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路線圖，好清楚講到出嚟，或者係普通市民或者參與社運、參與民主運動嘅市民係可以參與得到。 我就同阿戴耀廷都討論一下佢嗰個風雲戰士，佢上完嚟我哋節目之後，我一路都有同佢接觸。 係， 咁我就問我話：喂，不如唔好將佢講到咁大，同下一屆特首選舉有關啦。 係， 你縮翻細佢。 係，同社區 要重奪翻區議會執政，改善香港社區。 係。 咁最近寫一篇文章，農村包圍城市， 嗯， 就因為我哋冇可能喺中央層面執政啊嘛， 嗯， 即係喺特區政府嘅中央層面啊嘛。咁你唯一有機會其實試過嘅喎，有五區係泛民嘅喎，佢而家趁住泛民彎咗啦，就每區磅水落去俾民建聯。 係 好啦，佢唔可以縮翻嘅喎，俾咗嗰啲錢。 應該1995年嗰陣時嘅區議會選舉係咪你講緊？五個係 深水埗啦、葵青啦、沙田啦。中西區啦，中西區是阮品強，我記得嗰陣時係，周奕希啦，葵青係，程章瑩係沙田啦，就黃仲琪係深水埗，咁就灣仔係 黃英琪， 是 就係黃英琪 。喂，坦白講，而家每區有成億嘢嘅噃，你與其講一啲不著邊際嘅呢個港獨嘅問題， 嗯， 點解你唔係具體擺翻？喂，我攞得一區得一區喎。如果我喺區裏邊嗰個區裏邊佔多數嘅話， 嗯， 我就可以調動到啲資源嘅咯， 嗯。 或者喺區議會嘅 capacity 可唔可以解決嗰啲，譬如 hidden agenda 啊，演出地點嘅問題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嗱，咁你先至將個運動擺翻去一個貼地在地嘅運動咧，你先可以再出發。如果唔係咧，共產黨要冚你真係易過借火而家。DQ 埋你嗰三件都得，其他人都唔出聲。市民都不出聲， 亦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你群眾，即是你政客，你我們坦白說，對抗共產黨又不是說要去暴力抗爭的話，你只是靠民意的嘛，其實。那都民意都沉默的時候，慘過罵你的，我經常都 說。不理你。 是 indifference 啊。 indifference, 冷漠。 即是你等於你，我想經驗豐富，企喺街派傳單，有條阿伯埋嚟罵你，你都覺得沒事的。你都會跟阿伯在那裡說。 咦，終於有個藍絲啦。 是啦。即是反而自己情緒高漲一點。最慘是 indifference, 行過望都不望你，攞亦都不攞你張傳單， 秒下咁就算。 我覺得而家香港的政局是會走向呢種冷漠的政治，我覺得。如果那些自決派的人物，很多嘅散運之後出嚟的政治領袖咧， 仍然沉迷於口號式的意識形態動員呢、 嗯嗯、 他們是有負於香港人，我覺得 是 實際上是要盡快去回到一個社區政策層面。然後呢，戴耀廷屢敗屢戰呢，我是尊重他的，即是很多人去唱衰 大一點的格局， 很多人 去 唱衰他，說他什麼大妖啊，什麼 一定的啦，他提出這些是對共產黨或者 對 建 制派 保皇 黨是有衝擊的。 不是，我可以看得他最厲害是反對派這邊其實 部分啦，部分啦，是 但如果你問我，即我到現在我都是即撐戴耀廷的，有什麼原因、嗯、你一定要將政治議程放在一個在地的層面。Nice have 出去見下人啊，周遊列國啊啲嘢、 嗯， 但嗰個不能夠成為主業，政治活動嘅主體，嗰、那個不能夠。 嗰、那個係 plus， 嗰個唔係 must。 係啊，嗰、那個 plus 嚟嘅其實。 中資啦， 即係周遊列國唱衰共產黨。 之峰而家應該係喺外國係咪啊？係喺日本嚇，咁、啊、但係就阿黃之峰去香港眾志，佢哋都有志於參與應該下一屆嘅區議會地區嘅陣地戰嘅。咁即係我哋當然即係樂見其成啦，就將嗰啲嘅理念，除咗你講話自決一個好遙遠嘅一個嘅政治願景嘅話咧，啲在地嘅好貼身嘅社區工作咧，我希望佢繼續做。 同埋我覺得唔係淨係限於咧、啊，因為由十八個鎮嘅行政區咧、啊，其實每一個社區嘅問題都唔同。even 同一個行政區啊，譬如西貢咁樣將軍澳，其實幾條村面對嘅 issue 都有啲分別。 係啊， 所以我覺得咧就要跳出嗰個社區服務嗰個層面，係、 嗯、 一定要提出一個地方行政改革嘅綱領。 係， 即係話要求董建華當年殺局之後找數。 係。 這個不是泛民的 agenda， 這個是董建華的承諾、啊、 是給回權力， 是這條仆街走的數嘛，現在是 給回權力，這個的區議會 是這條仆街走的數嘛， 剛剛昨天前天不是說食環署很仆街這樣去唯一唯一蚊放蛇， 那個阿婆 就是阿婆嘛、啊、當年大家不要忘記未殺局之前其實 是兩個市 政局的權力來的，當其時的這個的、食環署的前身這個市政總署呢，是不是用這種方法呢是去執法的，還要大家記住啊，為什麼很多時近這十幾年在香港的民居裡面呢，逢親是有人去申請酒牌去開酒吧，你都看不到酒牌局的反對，亦都是因為沒有了兩個民選的市政局、啊、 酒牌局是市政局議員組成的， 是啊，所以他們是對民意，特別是對民居裡面開酒吧呢，這些民意是 sensitive 一點的，所以 是較為容易是去不批的。你 現在康文署搞的路料輕了， 是 走去搞個大帽山阿蓮姐話佢賣熟食，走去搞 hidden agenda 話佢冇攞娛樂牌照，呢啲全部都係個官僚機器下面去壓迫個公民社會。調翻轉，如果有一層係屬於民選嘅體制咧，喂個議員會賴嘢噶嘛？你做埋啲咩撲街嘢？喂人哋喺大帽山嗰度，喂大帽山有出六個公仔面咁啊 ，so what？ 係咪先？係 啊， 係咪咧？走去放蛇，真係搞人做乜嘢咧？所以我就話呢啲咁嘅撲街嘢係同個官僚機器有關， 好僵化地係去演繹法例，跟住 好簡單啫嘛，嗱，我違法，咁就得噶啦。香港就我成日都話嘅，唔需要議員，唔需要局長嘅，應該就全部就加人工俾啲法官，由法官去管治得。 由法官講，係啊，如果係淨係演繹法例， 喂，大佬，我成日都講咗好多次啊，殖民地點解我哋話個良政善治咧？殖民地嘅法例係撲街到不得了嘅。我哋而家用緊嗰套撲街法例咧，公安條例好乜都好咧，係殖民地留低落嚟嘅。包括嗰啲社團條例、教育則例，好啦，但係人哋有個政策喺後邊， 佢哋有時係執法係立法嚴，但係執法寬，又或者執法寬嘅過程裏，佢哋嘅酌情權嘅運用嗰陣時咧，係較為即係體察民情。 嗱，呢個就係我講咗好多次嘅啦，我哋對殖民地嘅管治咧一無所知，共產黨亦都唔嘗試去認識，殖民地就係咩咧？個 reserve power 一定喺個官嗰度。即係嗰條法例有咁嚴，寫到咁嚴，而最終個酌情權一定係喺個處長手上邊。佢唔係咩 secretary 添嘛，喺個 director 個處長已經有酌情權嘅，執行處執行部門嘅處長。咁點解咧？就係因應佢個政策嘅需要啦。佢覺得呢個政策會引起社會反彈，我使乜走去搞 hidden agenda 啫？咪行使酌情權由得佢咯。係 啊， 係嘛？總之 check check 佢睇下嗰啲火警啊、走火啊嗰啲咁嘅嘢冇問題嘅話，你走去搞佢做乜咧？阿蓮姐走去大帽山。煮個公仔面，你走去搞佢做乜咧？係咪先？ 係 咪呢個就個政策啦？個政策可以同個法例係抵觸嘅噃。犯法唔代表一定要執法噶嘛。 係啊， 因為你一個好清楚嘅政策裏邊就係唔執法。 2016年嘅旺角騷亂就係因為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過去一直有個慣例咧，就係食環署唔會打壓或者執法去即係。 系啊， 驅趕嗰啲嘅小販啊嘛，就係16年嗰陣時候去驅趕佢哋，咁啊最終跟住咧就出咗事啦，係。 好簡單嘅喎，人日香港人都犯緊法，樓下違例泊車咧， 係 係嘛， 係 日日都犯緊法噶。 係啊， 如果你執到行，而家執到行啦，日日抄， 係 衞業街日日抄。 如果好僵化地去執行法例嘅話咧，公務員團隊如果冇咗酌情權嘅話咧，係唔能夠 function 啊。因为理论上就应该24小时每一个街口都有警察督在那里，是去捉啲违规的违泊的车或者是超速的车，但是不是嘛。警队或者交通部的时候就每日就要审时度势，是去怎样的情况之下，例如是 weekend 啊星期六星期日，是去捉那些快车嘛， 阻住那些交通枢纽、啊、造成行人危险、啊、人家有个執法的政策的标准。记住香港 not、啊唔法治嘅意思，唔係淨係叫依法辦事，呢個係共產黨扭曲咗法治嘅精神，就係將佢變成依法辦事。而家香港有一班撲街咧，就係將呢樣嘢咧灌輸俾香港人。總之違法嘅嘢就唔啱，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違法嘅嘢就唔啱。你一個冇娛樂牌，你一個開 band show 就唔啱，係嘛？咁我哋一樣唔啱噶，係嘛？喂，呢個工廈我哋喺度做節目得唔得？係嘛？你咪上嚟放蛇啊！你試下。所以我就話呢個咁樣嘅。依法辦事呢樣嘢咧，唔係香港核心價值嚟噶。呢個係共產黨扭曲咗之後咧，向香港人灌輸嘅一樣嘢，而佢哋根本冇咁嘅足夠嘅水平去明白呢樣嘢。嗰、那個係咩？嗰、那個叫文明。酌情權政策係咩咧？就是因應個民意民情，然後咧拉近個官民距離，而唔去執行嗰啲嚴刑峻法。呢、這個就係文明啦，就係、是、英治時代嘅文明啦。講出嚟，共產黨明唔明咧？梗係唔明啦，因為喺佢眼中根本嗰啲就蟻民，係咪先？我俾你食你就食，咁所以我就話，而家好衰唔衰？有一班人又跟埋佢哋去癲呢啲咁嘅嘢， 洗咗腦啊！ 如果你個地方行政唔改革，我就係話咧，係要提出一個主張，呢、這個自決不是香港前途自決，而係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呢、這個係梁振英講噶嘛？喂，董建華講過殺局之後將權力下放俾區議會噶嘛？曾蔭權講過改革地方行政， 曾蔭權講 將地區嘅 D.O. 變成地方特首噶嘛？ 十八個小 D.O. 就變咗小特首。 你記得啦，係嘛？ 記得好清楚。 見過曬啲區議會主席添啦。 係 點解全部甩曬碌啊？所以我就話係要一個共同嘅綱領，係將呢嗱，你而家有1億資源啦，係嘛？除咗圖書館、其他康樂設施、其他場地，點解唔可以歸區議會管啊？係咪先？ 係 點解一定要由康文署、由官僚去話事啫？就算你話 OK 喺嗰個區裏邊嗰啲嘅酒牌，點解唔可以由區議會成立一個酒牌局？咪clone翻市政局嘅做法咯。由民選嘅議員去決定咯。係嘛？你話會唔會有 corruption 咧？一定有。但係呢個就係可能必然之惡嚟嘅。係 啊，會出現嘅，但係呢個無可避免。 無可避免嘅係啊，一定會有人洗黑錢啊！以前市政局都試過拉過啦， 就是因為有呢啲咁嘅漏洞或者機會，去俾一啲即係自己本身可能因為墮落咗嘅民選議員咪出事啦，係 香港、 就是，但係唔代表我哋唔需要喺呢一個審批嘅過程裏邊注入民意啊嘛， 係。所以我就話你最細嘅層面就係你個選區，但係你放大啲嘅層面就成個地方行政。地方行政1985年到而家，我覺得亦都經中間經歷過董建華呢啲咁嘅撲街喺度咧，偷運私貨走去。即係搞到亂曬龍，其實應該是一個即係時間係要有一個集體嘅一個政治嘅一個運動，係去建立翻自治，自治係由社區開始嘅，我覺得 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我覺得可以咁講，由上而下嘅自治運動係玩完嘅，真係係死路一條嚟嘅，係冇出路， 實踐唔到， 唔係啊，你脱離群眾啊。 哦、 除了共產黨打壓之外、共產黨打壓的目的也是令到你脫離群眾嘛，你越來越激啦，越激的話越是口號式的，越是講意識形態的動員的話，就越脫離群眾， 反而由下而上的會找到剛才看到了，就是這個最大公約數 Greatest Denominator 或者叫 Greatest Common Factor。 如果你我想、范國威做這麼久地區議員都知道，其實那些是很埋身的嘛， 是很埋身的， 還有你問題你的論述你怎樣將它跟它扣緊它自己的生活的嘛， 是有時街坊走過來或者居民走過來，政治那些我不明白、又或者我不太想理，不過他會跟你說他的小朋友上學的問題，地區一些社區衛生交通規劃的問題，公園又或者這些設施不足的問題，令到他們生活上的水平 如果那些問題 質素是影響， 是可以在地區議會層面解決，議員亦都可以除了蛇齋餅粽以外，係直接 大家競逐咧喺地方嘅施政嘅質素啦。民建聯都被迫要隔扯嗰啲周浩鼎嗰啲廢柴，佢都要更新，揾啲好人叻人入去。如果唔係，就永遠都係靠中聯辦傍水，然後將嗰啲錢轉化成為買票嘅長期買票嘅機制。 係派小恩小惠， 咁就成個香港嘅特區嘅政治就淪落到而家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唔係淨係民主選舉冇寸進，好多人睇唔明。而家香港嘅危機唔係嗰個就冇寸進就必然嘅，而家係成個政治體制嘅淪落啊！喺現行嘅體制裏邊，因為佢運作操作嗰班人係壞蛋嚟嘅，而佢操作出嚟嗰種政治係惡質嘅政治，你好人就唔去玩咯。 長遠嚟講，影響埋香港嘅政治文化添啊！即係市民對政治、對社會事務嘅關注係即係變得好難。 喂，大家都成日都 話，又或者過去曾經付出好多想參與、想關注，但係得唔到改善嘅話，佢哋嗰個。即係教科書裏邊個效能咁。 即係我想 correct 嗰啲咁嘅本土派嗰啲僆仔喺度批評泛民。 係 泛民唔係靠六四起家嘅，傻啦！泛民係八五年之後嘅居民運動喺區議會層面起家嘅。 艇戶事件啊！ 艇戶事件，你問馮檢基，雖然好多人今日插佢，但係當年我哋都講過啦，馮檢基喺英國讀完書翻嚟，提出位置之戰，要進入區議會攞區議會嘅資源，用議員辦事處嘅資源去實現社區改革。 係啊。用社工的手法搞地區的組織， 打破 再令到他們有政治角色。 當時的對手不是左派， 是很重要的， 而是打破殖民地港英控制的街坊會。 嗯， 那些街佬嘛，叫做不是左佬來的。當時，當時的對象對手是街佬啊，街佬即是建制派，不是左派，不是親中，而是港英政府的建制派。 嗯， 就是那時候那些 Peggy Lam 嘛，那些林貝月家那些。 哦，即是支持港英政府的。 全部都是譚慧珠啊，第譚慧珠個黎俊會，黎俊會有百幾個區議員，係嘛？全部都是港英的那扎，唔係共產黨的，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認識的問題。當你覺得以為誒借六四攞政治資本，然後上位，跟住出賣香港，呢個太簡化，我覺得你呢種咁簡化的論述係冇辦法將過去的經驗咧變成往後發展的一個政治嘅資源。冇人係靠自己一條友咁樣跳高彈上去，一定係踩喺人哋嘅膊頭嗰度，即係喺前人嘅膊頭嗰度行上去。 係，歷史嘅發展係有個脈絡嘅， 所以我成日都講話係要翻翻去八五年嗰種嘅社區運動，因為你睇到嘅而家政改政制全部攣曬落去係冇出路嘅，真係。但係你亦都唔可能跌咗落去咁 tedious 嗰啲咁樣嘅蛇齋餅種旅行團啊呢啲咁嘅嘢。 兩圈鴨。 係啊，呢啲就你都要做，但係嗰個唔係你吸引唔到年青人從 政。嗰個只係切入點，嗰個係社區關懷 嘅第一步。同埋你好簡單，你同一個大學畢業生叫佢落社區從政，然後去做呢啲嘢。他實覺得是什麼的，實不過癮的，我覺得是。 他會反而你說帶一些闊一點的問題，你有什麼可以做在不同的生活層面，交通、環境、衛生規劃， 其實剛才那些問題 去提升社區的生活質素，對他來說就可能更加是 uplifting 一點， 還有 也 不是只是，譬如新民主同盟可能是在沙田、將軍澳、西貢、 北區， 但是剛才說地區改革、地方行政改革，其實這個是 cross 香港的，咁你仲有由區議員選出嘅立法會議員咧？佢哋都有應該要將呢樣嘢提上立法會添喎。因為佢 constituency 係嚟自呢個區議會嘅功能組別係。 過去就民建聯壟斷咗呢個議席，即係呢個葉國 軒。三件係民主派， 你從來聽唔到佢，聽唔到佢哋去提呢啲咁嘅改革。 陶謹申、鄺俊宇、 鄺俊宇 係嘛？仲有一個噶。 陶謹申、鄺俊宇、 歐啊許志峰係嘛？ 許志峰唔係。不是馮檢基，鄺俊宇做哪个呢？是三个。你说是超级议员， 超级区议会嘛， 超级区议会五席， 泛民好像拿三席的嘛。 是鄺，是梁耀忠，今次是梁耀忠，三个。 不由他们去牵头咯，我觉得。 是。 不是他们下去咨询每一个区议会。 他们由区议员去提名成为即 是。那你就突显到了，我不觉得 当年 自由党在这些问题会站在民建联那边。民建联当然会站在共产党那边。但如果是 empower 区议会做事的，为什么不赞成？给多些资源，给多些权力区议会，为什么不赞成？ 将区议会成为真正的政治人才的摇篮，就是一个做 training， 令到他们透过实质的一个地区工作的实践，令到他们变得更加成熟，又可以服务到市民。 这样我觉得你就真的将那个自决的意识，就由 grassroot 開始，我成日覺得，當然你話哦，台灣啊呢啲關係，坦白講，我覺得其實 no big deal，只不過對家就擺定個士碌架打落尾袋嘅啫，其實係，係嘛？但係即係，但係大家都感受到嗰個係因為中國因素而令到，但你留意一下台灣經驗對我哋係乜嘢咧？我成日覺得，即係如果你即係重視台港關係，台灣經驗佢哋係立足於本土嘅一個。 是 群眾運動嚟嘅， 呢個亦都可能解説得到點解當年陳水扁即係民進黨執政嗰陣時候，佢哋都忙於自己去鞏固嘅政權，即係關注本土利益嗰陣時候，可能會更加少比以前國民黨關注香港或者香港同埋台灣嘅關係。 因為佢哋立足於本土咯，所以就算你話時代力量都好啦，其實佢哋好多人啊，黃國昌係嚟自反媒體巨獸運動嘅啦，林廠楚係一路係喺人權。即係特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嗰邊做嘢噶嘛，即係佢哋係有自己嘅 portfolio 嘅，喺同個台灣社會有關係嘅。即係我，所以我就係話你香港從政嘅人，你都要思考呢個問題。唔係話一下子由零到一百，就係一秒鐘就去到最高。咁然後去到最高做唔到，咁就淨講豬。嗱，而家年青人就有一種咁樣嘅好奇怪嘅行為，我覺得。即係等於咁簡單，我細個我嘅理想係做總統咁樣假設。好啦，一做唔到就都系港豬嚟嘅，都唔支持我做總統， 鬧翻啲選民主 頭。唔係咯，唔可能噶嘛，現實政治其實唔係咁噶嘛。 嗯， 現實政治其實揼石仔嚟嘅啫嘛。 係， 係咪？但係我諗好多人已經 大器晚成嘅一種嘅即係事業發展嘅一個個軌跡啊，係 啊。唔係，但係我覺得好多人覺得嗰個冇嗰個等待嘅心態。 嗯。 冇個耐性喺度， 咪有時有啲嘅意見領袖亦都係即係教壞咗嘅，有時係助長咗嘅，即係除咗一個好遠景嘅投射，又講埋一啲啊，當呢個資爆，即係當建國之後，又送你去紐倫堡嗰度，即係去審判你嗰陣時就死啦，或者當時先建國，我又俾啲咩職位你啊，你係乜乜大隊長咁樣，有時一啲比較虛無縹緲嘅一個嘅政治論述咧，咁即係其實有時害咗年青人。 我覺得很多人都明白的了，有些就覺得是有些 cult movement 來的，其實一些邪教式的運動，我相信很多人都看穿了現在，但問題是看穿了之後他們找不到那個方向嘛，我經常都說有志的年輕人你要部署定下一屆區議會參選，即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協作，不是單兵作戰，不需要參選目的是為了勝選，我覺得所以很多人特登去揀有泛民參選的選區去選那些就不是為了勝選的，那些是為了戒票的。 是 啊，即是你已經部署定去一些什麼呢，區議會裏面建制派做了兩屆外以上的選區，那些是最容易打爛他們， 又或者就去周浩鼎， 或者是周浩鼎的選區， 打大佬 區議會的嘛，好像 是啊，區議會的，離島區議會的， 離島區議會他好像是先是委任先的， 先是委任的， 是好像大明山還是不知道什麼東西的，嚟到 做咗一任委任之後，即係末代嗰個委任嗰屆做咗之後咧，跟住就走直選咁樣嘅，係。 咁所以我就呢、這個，即係由佢哋去台灣自決派等等，即係帶出一個問題咧。我覺得年青人對參與政治係一種熱誠喺度，但你都要 find out 一個嘅你自己嘅 roadmap 啊，其實 係 係嘛，即係意識形態動員呢啲嘢，其實口號叫得響亮，激情係一時嘅啫，其實。不可以 sustainable 的，但你相反，如果你有委身、有堅持、有揼石仔的話，你那個基礎反而是會紮實很多， 未必有人會有美光燈看著你， 我絕對沒有， 是啊， 很孤獨的， 是啊，站在那 裡孤獨的， 派傳單派了一天，可能真的過來跟你聊天，可能只有一兩個人， 是， 但那個就是一個考驗來的，我覺得，搞運動是講激情，講即是即時效果，一秒鐘決勝負。其實呢樣嘢打遊戲機先有嘅，現實政治係唔會。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除非就係去到革命嘅形勢。 革命形勢。 係啦。嗰陣時就係一戰定江山。係。 咁但係嗰啲係好難出現。 No no no 。其實出現過，問題你會唔會 try to 去把握嗰樣嘢？嗱，我舉例啦，呢個。 你講緊2003年嘅500,000人。 唔係，2014年嘅佔領金鐘。 哦。 頭一個禮拜，號召包圍特區政府總部，封鎖整個特區政府，不准人翻工。警察抬長槍入去呢個禮賓府，唔係入去特首辦。 特首辦， 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如果有列寧式嘅政治領袖，就會就抖集千零個呢啲咁樣嘅先鋒黨嘅， 就搞定了。 封鎖 就真的全面封鎖，逼你開槍， 將整個運動轉化，聽 下去好像很冷血，但那個是一個政治鬥爭的邏輯。我相信很多年輕人他們覺得龍和道已經是他們的極致來的，即已經是他們的極限來的。其實 個情況其實有少像當年這個蘇聯，即是葉利欣在國會站上去坦克那裡，就去號召叛軍走回出 來 去推翻當時的，即是策動政變的政府軍。葉利欣 只不過是一個莫斯科的市長， 是 啊，莫斯科市長來的嘛，他是就是那一役站上去坦克那裡， 是啊，那時就好像你剛才說的 moment， 是一個 historical moment， 即是一瞬間的，可能是主宰了跟著後續的很重要的政治歷史的發展。 這個才是政治運動，其實其他那些就是民青的運動，可能是一些的社運學運這樣，政治是有自己的邏輯的，其實而那個時機已經 miss 了的話，大家都不 well prepared for 這件事嘛，其實即我不是說怪責他們，包括我自己都是覺得不 prepare for 這件事嘛，很多人說批評這個柴玲當時在這個六四天安門那裡紀錄片， 我記得 Tama Hinton 那裡就是說他說廣場需要流血，不過那個不是我，前半段他沒有說錯，其實廣場是需要流血，如果你是要推翻共產黨的話， 當其時是一個真實去到一個矛盾非常之尖鋭的一個衝突的情況之下要做這個政治決定。 烏克蘭都試過了，在國會外面的廣場打這個巷戰那麼滯，大家都躲在那些防禦工事後面，烏克蘭都試過的，其實所以我就说那个不是一般香港小孩子可以想象得到的世界的，其实那个不是游戏机的世界，没得复活的，死了就死了的，其实 是不可以无限复活的，其实那就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谈下这个香港的政治问题，拜拜。 好，拜拜。 喂，你平时吃不吃咖喱饭的呢？ 哎，我成日都吃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吃，有什么好呢？ 哦，朴实无华，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没有吃过？政治咖喱饭。 吃过 啊？ 吃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呢？ 有不同的分析、理论、角度，还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饭，香港不会有难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饭你实有赚咩？ 不是，其实是政治咖喱饭，吃了不用你中联办了。